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朋友你好，我是演员濮存昕。在诗人的笔下，风暴既是自然力量的化身，又是通向自我觉醒与革新的符号。它既带着压抑与茫然，也暗示着顿悟与解脱。风暴也是莎士比亚《暴风雨》这部最后的戏剧的关键词，在明与暗的撕扯中展现了人性不可度量的深渊。暴风雨是莎翁的收官之作，他的中场词被视为诗的遗嘱，更是荡气回肠。来，让我们一起在这段词中也去寻找自己的答案吧。现在我一切的魔咒都被推翻了，只剩下自己的力气，如此的软弱。现在说真的，你们可以把我囚禁在这里，或者送我去那不勒斯。既然我已经领回了我的王国，也饶恕了背叛我的人，别再诅咒我，要我在这荒岛里用你们仁慈的掌声帮我解脱我的枷锁，用你们温柔的呼吸轻轻地吹送扬起我的船帆，不然我取悦讨好的计划就会失败。现在的我没有精灵任我差遣，也没有了无边法力，晚景凄凉，我的结局只是苍凉。除非祷告能解救我，恳切的祷告感动苍天，怜悯我，赦免我一切的罪。你们犯了罪也会祈求原谅，让你们的宽宏大量还我自由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，听听藏耳朵。 藏耳朵，听听听听藏耳朵，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，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，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藏耳朵， 听听藏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晚上好，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唐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，陪着你 一起听故事， 听笑话， 听儿歌。 哎呀，这么好听的故事，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。 是的，除了在收音机上听，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。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来喝吧。 我的舌头。 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没说呢你就喝了。 那个水怎么这么烫啊。 再给你拿点冰水吧。来给。 快给我一杯凉水。 感觉好点吗？好点了。 舌头好点啊。但是现在我的舌头好像没有感觉啊。 没有感觉？ 烤耳锅。烤耳锅。烤耳锅。 哎，这样稍等啊。 我该叫你个名字。 我知道我知道，我能看出来。给你吃辣椒酱。给这好吃的。这。哦，来没事，再漱漱口。告诉你件好事、你的舌头还是有感觉的，要不然你怎么能够尝出它辣呢？ 我的舌头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。 啊，不可能，来来再来一块臭豆腐看看。吃点吃大块，连那汤都喝了。哎，臭吗臭吗臭吗。 好咸的。 好咸。哎，还是有感觉的。 耳朵，你是不是想把我害死？你为什么给我端一杯那么热的水也不告诉我？ 我看你觉得身体有点凉。 你难道不知道喝热水的时候要先凉的不烫的时候再喝吗？你是要把小群姐姐给害死吗？你是要让我的舌头以后再也不能说话呢吗？ 不好意思啊，我想告诉你件事情啊。 说吧。 家里的辣椒酱还有臭豆腐没了，我现在想下楼去买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再见。 这个兔子实在是太坏了。 下面的故事是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叔叔阿姨编写，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。听听弹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鸡彩虹情商启蒙暖心绘本，一次做一件好事。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小鸡彩虹们。小红、小黄、小绿、小青、小蓝、小橙、小紫，它们就像彩虹的颜色，是七只漂亮的、可爱的、毛茸茸的小鸡。横着走。这天，小螃蟹迷路了，小鸡小黄想送它回家，可是小螃蟹不想跟小黄走，还用大钳子夹了它。小绿也想来帮忙，他有没有好办法呢？小螃蟹竖起大钳子，咔嚓嚓，咔嚓嚓。哎，小螃蟹也不听小绿的话，他的大钳子真的好厉害呀，小绿也害怕。这时候，小绿发现，哎，小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呢？小绿抬着脚也学起来，它横着走，一步，两步，三步。小螃蟹看见了，也紧紧地跟着小绿走。哎，它是不是把小绿当成了好朋友呢？这时候，小黄想到了好办法。 朝着大海的方向走，大家一起横着走，走呀走，走呀走，小螃蟹就能回家了。 于是他们一起横着走，横着走。小橙看见了也想来帮忙， 三只小鸡一起横着走，送小螃蟹回大海。走着走着，小橙和小绿你追我赶比赛起来，不一会儿就把小黄和小螃蟹落在了后面。小黄无奈地摇摇头说， 小螃蟹你别怕，我一个人也能送你回家。 小黄继续横着走，碰到了小红和小蓝，他们也要帮忙。一二一二一二，小伙伴们一起来横着走向海边。小蓝觉得有点难，还要练一练。小红走路不专心，砰的一头撞上了大树。 哎呦，我来帮你。 小蓝赶忙去救小红。哎，算了，还是小黄自己走吧。 一二一二， 小黄走呀走，走呀走。咦， 我怎么一直在这棵大树旁边？我好像一直在原地转悠。哦，我们好像迷路了，回不了家了。 这时候他听到伙伴们的喊声， 小黄小黄你在哪儿？ 小黄大声喊， 我在这儿。 小蓝小红小绿，哇，大家都来帮忙了。嗯，小黄再也不害怕了。大家一起横着走，送小螃蟹回家。小鸡彩虹排好队，一心一意横着走，一步一步接一步，一心一意看好路，这次不会撞上树。一二一二一二，走啊走，终于到达云海边。清清的水，蓝蓝的天，小螃蟹的家真美呀。扑通，小螃蟹跳下水，挥挥大钳子，好像在说 谢谢大家。 在躺在树底下吹着风唱着歌，真舒服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砰， 一个球飞过来，咔嚓，把小黄的树给撞断了。刚才都是小黄想象出来的，现在眼前还是根小木棍，而且是根被撞断了的小木棍。是小橙不小心，他赶忙跑来向小黄道歉， 对不起。 可是小黄还是很伤心，他摘下脸上的创可贴，想要把小木棍给粘好，可是根本粘不住。 小木棍真的不能开花吗？ 小橙说， 小黄，我给你找更多的小木棍吧。 我只要我的小木棍。 唉，小橙心里好着急呀，怎样才能让小黄开心起来呢？突然，小绿高兴地指着小树芽叫起来， 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，快看快看。 大家仔细地看着，小树芽晃了晃，难道它要开花了吗？不一会儿啊，不，小树芽真的伸出了小花瓣儿。咦，奇怪呀，这朵花的花瓣儿还会不停地忽闪忽闪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花瓣儿竟然飞了起来。原来这是一只小蝴蝶落在了木棍上，小木棍开出的是蝴蝶花呀。小黄终于开心地笑了，大家都笑了。积木游戏。小红 小黄和小橙正在一起搭积木呢。小红小橙搭得很快，一转眼就搭了好高。小黄呢，一点儿也不着急，一块一块摆整齐，稳稳当当才最好。小黄不想搭得高，他一心一意只想搭一座美丽的城堡。这时候，小橙很自豪地说：“ 我搭得高高的。” 小红看看小橙搭的塔，也想搭高高的积木。他左边放一块，右边放一块，左边放一块，右边放一块。小红的房子怎么越来越歪了？再看小橙，他的塔呀，左边一抛，右边一抛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了。可小黄还是一点也不着急，一块一块摆整齐。风儿轻轻地吹，积木晃啊晃啊。小红说：“ 看我的房子高。” 小橙不服气，又搭了一块：“ 我的塔才高呢。” 小红再加一块：“ 我的高。” 小橙也再加一块：“ 我的高。” 再加再加再加，一块又一块积木不停地往上涨。 我的高我的高， 我的高我的高。 终于轰隆， 哎呀， 我的塔， 我的房子。 他们俩搭的全都塌了。小红和小橙扭头一看，哇，旁边什么时候立起了一座大城堡啊？尖尖的顶儿，高高的塔，稳稳当当，真漂亮啊。原来是小黄。小黄邀请他们：“ 我们一起来搭城堡吧。” 好，小红和小橙来帮忙，慢慢放，摆整齐，一点儿也不要着急。正方形和长方形，圆柱形和三角形，不同的形状怎么放一定要仔细。下面放好再往上，不摇不晃没问题。哇，完成了，漂亮的城堡，高又高，小红和小橙也有大功劳。小黄在塔尖放上了一颗小星星，真好看。想要把积木搭好，认真仔细可少不了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看到抽屉里边的邮票，他问爸爸说：“ 爸爸，这个小画片是干嘛用的？” 爸爸说：“嗨，这叫邮票，把它贴到信封上啊，然后再投到邮箱里边，就可以寄信出去啦。” 那邮箱又是什么样的？ 哎，就在那个咱们那马路边啊，绿色的，上边有个口，可以投东西。呱呱非常惊讶地反问爸爸说：“ 爸爸，那不是垃圾桶吗？” 飞机就要起飞了， 别忘了带上你的凤凰之音宝贝卡。 凤凰之音宝贝计划，实现我的旅行梦想。妈妈，你有没有给我办凤凰之音宝贝卡？ 呱呱，这个嘛，我忙着计划去新西兰，还没有查询怎么申请呢，也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。 我是凤凰之音宝贝机器人，这个问题我来回答。其实很简单，条件一，年龄在2到12周岁的小朋友就可以申请成为会员。如果儿童会员年满12岁，将自动转成凤凰之音会员。条件二，爸爸或者妈妈有凤凰之音卡，因为儿童卡需有一成人卡与之关联，而且家长的里程可以按一定的比例转增到儿童卡账户，这样既可以减少零散里程的浪费，又可以帮助孩子兑换他们心仪的礼品。最后就是登录凤凰之音网站在线申请，你就马上会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凤凰之音宝贝卡了。 赶快赶快，我马上就要到12岁了。 已经加入凤凰之音宝贝计划的宝贝们，快来免费参加价值4200元的滑雪课程，启航冰雪运动梦。听听糖耳朵微信公众号回复知音宝贝，就可以报名参加8月8号到15号火热招募中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北京电子城幼儿园的武玄月小朋友要教大家唱的儿歌是《小朋友要记牢》。 小朋友要记牢，不要一人离家小，放学不是亲人接，要向老师去报告，遇到生人来问道，不要靠近有礼貌，双人送礼又请客，坚决拒绝快走掉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 小朋友要记牢。 小朋友要记牢，不要一人离家校，放学不是亲人接，要向老师去报告，遇到生人来问道，不要靠近有礼貌，生人送礼又请客，坚决拒绝快走掉。 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开心茶馆，欢迎大朋友们继续收听。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我们明天晚上再见。 糖耳朵，小朋友说想让我们做更多好听的节目呢。 好吧好吧，我会努力试一试的。 因为他们说听到听听糖耳朵就像在晚上做了一个很棒的梦呢。 哦， 很棒吧，那我们俩可要加油了。 加油加油。 你说我们的听听糖耳朵会不会飞到太空上去，让其他星球的孩子也能听到呢？ 哎呀，这个好难啊。 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吧。 好啊，我同意。 那么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吧。 明天见。